这句话用在这位女士身上实在再合适不过了。这位第一母亲本打算到京城当太后，结果走到通州才得知她不但当不上太后，连儿子都要丢了。身边的仆人不知道该怎么办，询问她的意见。车驾暂停在这里，大家不要走了。 那什么时候动身呢？ 随从们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毕竟下人也有老婆孩子，不能总拖着吧。想都别想！第一母亲突然发出了怒吼：你们去告诉姓杨的那杨廷和先生，名分未定之前我绝不进京。这就是所谓传说中的悍妇，兴献王先生娶了这么个老婆，想来应该相当熟悉狮子吼神功，这许多年过得也实在不轻松啊。现在人都到齐了，大家就使劲闹吧。嘉靖皇帝朱厚熜一听到自己母亲到了，顿时兴奋不已啊，他趁热打铁，直接派人告诉杨廷和：如果你再不给我父母一个名分，我妈不来了，我也不再干了，宁可回安陆当土财主，也不当皇帝。张聪也看准了时机，又写了一篇论礼义的文章，要求杨廷和让步给个名分。一时之间三方遥相呼应，大有风雨欲来誓不罢休之势，但他们最终并没有能够得到胜利，因为他们的对手啊是杨廷和。腥风血雨全经历过，权臣奸宦都没奈何，还怕你们孤儿寡母？既然要来，就陪你们玩玩吧，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高层次。首先呢，他突然主动前去拜访朱厚熜，告诉他内阁已经决定将他的父亲和母亲分别命名为兴献帝和兴献后，也算给了个交代。当朱厚熜大喜过望之时，他又不动声色地给张聪分配工作，南京刑部主事。南京刑部是个养老的地方，这个安排的意思很简单，有多远你就滚多远，再敢没事找事儿，就废了你。最后是那位悍妇，他可不像他那儿子那么好打发，对于目前这个称呼还不满意，非要在称号里加上一个皇字。研究这种翻来覆去的文字把戏，实在让人感到有点小题大做，死心眼儿，但杨廷和却不认为这是小事儿。他用一种极为简单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反对，如果要加上那个字儿也可以，那我杨廷和就辞职回家不干。这一招啊也算历史悠久啊，今天的西方政治家们经常使用。杨廷和先生当然不是真的想辞职，朝廷中都是他的人，如果他走了，这个烂摊子怎么收拾？谁买你皇帝的账？果然这招一出，朱厚熜就慌乱了。他才刚来几天，内阁首辅就不干了，里里外外的事情谁应付啊？于是朱厚熜决定妥协了，他放弃了自己的想法，打算向杨廷和先生投降，当然了，是假投降。第一回合就此结束，杨廷和先生胜。可能现代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一帮子人很无聊，为了几个字争来争去，丝毫没有必要，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型。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真正懂得政治。一位伟大的厚黑学政治家曾经用这样一句话揭开了背后隐藏的所有秘密：观点斗争是假的，方向斗争也是假的，只有权力斗争才是真的。他们争来争去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权力。几千年来无数人拼死拼活折腾来折腾去，说穿了也就是这么回事。张聪垂头丧气地去了南京，他明白这是杨廷和对他的惩罚， 但既然是自己的选择，他也无话可说。然而正是在南京，他遇见了另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在此人的帮助下，他将完成自己的宏伟梦想，入阁。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桂萼。桂萼也是一个不得志的人，他很早就中了进士，可惜这人成绩差，只考到了三甲，连张聪先生都不如，分配工作也不得意，只得了一个县令。这人不会做人，得罪了上司，被发配到了刑部，混了一个六品主事。当张聪第一次与桂萼交谈，论及个人的悲惨遭遇和不幸经历时，桂萼已经认定这位刑部同事将是自己一生的亲密战友。在无人理会、无所事事的南京，桂萼和张聪在无聊中打发着自己的时光，不断地抱怨着自己悲惨的人生，痛诉不公的命运，直到有一天，他们握紧了拳头，决定向那个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人发起进攻。但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很实际的，张聪是二甲进士，桂萼是三甲进士，而他们的对手杨廷和先生则是13岁中举人、20岁当翰林的天才。张聪和桂萼是刑部主事、六品芝麻官，杨廷和是朝廷第一号人物、内阁首辅。差生对优等生，小官对重臣，他们并没有获胜的希望。但老天似乎注定要让萧半仙的预言兑现，他向这两位孤军奋战的人伸出了援手。不久之后啊，一个叫方献夫的人出现了，他站在了张聪、桂萼一边，为他们寻找与杨廷和作战的理论弹药。此后黄宗明、霍涛等人也加入了张聪的攻击集团，这些人的名字就不用记了，之所以单列出来，只是因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老师王守仁。此时王守仁先生已经不在朝廷里混了，他被杨廷和整顿后改行当了老师，教起学生来。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他的学生参加这次政治斗争并非出自他的授意，但根由确实来源于他。由于王守仁先生的专业是心学，一向主张人性解放，学这门课的人见到不平之事一般都会去管管闲事儿。就这么解放来解放去，终于解放到了皇帝的头上。嘉靖先生虽然是贵为天子，却被老油条杨廷和先生欺负，连父母都不能认，这件事情干得很不地道。当时许多人都看不过去，其中最为义愤填膺的就是心学的传人们。他们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打倒专横跋扈的杨廷和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我们得出了明代官场第一魔咒，无论如何千万不要去惹王守仁。但王守仁先生的魔力还不止于此，他活着的时候得罪他的没有好下场，在他死后，其精神力量依然光辉夺目，成为无数奸邪小人的噩梦。于是在不久之后的一天，张聪找到了桂萼，希望他干一件事情，上奏折向杨廷和开炮。桂萼不干，他虽然也算是个愤怒中年，但这种引火烧身的事情倒也不敢干。他又把矛头对准了张聪，这件事太过冒险，要干你自己去干。张聪胸有成竹地看着他，哎，这是你扬名立万的机会，尽管放心，若此折一上，我等必获全胜。桂萼饶有兴致地等待着他如此自信的理由，张聪啊却只是笑而不答。张聪的自信确实是有理由的，他得到了一个重量级人物的支持，这位仁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 他就是杨一清先生。说来他也算是阴魂不散，混了几十年，搞垮无数猛人。虽然原先他和杨廷和是同志关系，有过共同的革命战斗友谊啊，对付过刘瑾嘛，但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他也觉得这个杨廷和太过分了。杨先生向来帮理不帮亲，他调转了枪口，成为了张从集团的幕后支持者。张从从未如此自信过，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竟然得到了如此大的支持。好了，所有的一切都已齐备，攻击的时刻到了。嘉靖二年，也就是公元1523年11月，张聪向那个看似坚不可摧的对手发动了进攻。桂萼首先发难，他上书皇帝，表示现有称谓并不适宜，应该重新议理。这份文书呈上之后，嘉靖皇帝自然十分高兴，他又叫来了杨廷和，问他的看法。为了对付这块硬骨头，嘉靖已经做了长时间的准备，然而这一次杨廷和的表现出乎他的意料。老江湖杨廷和没有再表示反对，却也不赞成，只是淡淡的对皇帝行了礼，叹息一声说道：我呀已经老了，请陛下允许我致仕吧。嘉靖惊呆了，他不知道这位老江湖又打什么算盘，当时就愣住了。杨廷和没有开玩笑，他确实是不想干了。对于这位64岁的老人来说，长达40余年的勾心斗角，你来我往，他已经彻底厌倦了。于是历经四朝不倒的杨廷和终于退休了，虽然无数人反对，无数人挽留，他还是十分决然地走了。第二回合，嘉靖胜。嘉靖在高兴之余，又有几分纳闷，为什么这个权倾天下、无数次阻挠妨碍自己的老头子会突然自动投降呢？这是一个萦绕他多年的谜团，直到40多年后，他才找到了答案。同样的疑问也困扰着另一个人，这个人是杨廷和的儿子，叫做杨慎。这位仁兄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的知名度比他爹还要高，而且这个人还曾干过一件更让人惊叹的事情，他中过状元。这件事情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中状元虽然难得，也不是什么新闻，最多只能说明他是个优等生，如此而已。但事情之所以十分轰动，是因为他中状元的年份有点问题。杨慎先生是正德6年，也就是公元1511年的状元，而在那一年，他的父亲杨廷和已经是入阁掌控大权的重量级人物。古人是讲面子的，像杨慎这种高干子弟如果中了状元，不但不是个光彩的事儿，反而会引发很多人的议论。可怪就怪在这件事情没有引发任何争议，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杨慎是理所当然的状元。他少年时学名已经传遍天下，这个人还有个著名的外号，无书不读，由此可见他的博学到了何等程度。于是杨慎中状元就成了很正常的事情，他要是不中反倒是新闻了。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根据另外一些资料记载啊，他的这个状元可能是潜规则的产物，也就是当年唐伯虎案件中的那个约定门生。据说在那一年殿试之前，曾有一个人私底下找的杨慎，向他透露殿试的问题，使得杨慎轻松夺得了状元。而那个人就是杨廷和的好同事，内阁第一号人物李东阳。但无论如何，杨慎先生确实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而当他的父亲执意要退休时，他也曾发出了同样的疑问：你为什么要走？ 杨廷和笑了笑，告诉他这个年少气盛的儿子，到时候啊，你自然会明白的。可杨慎并没有仔细琢磨父亲这句话，他只知道啊，张聪告了黑状，皇帝赶走了他爹，这个仇不能不报。于是杨慎强行从他父亲手中接过了旗帜，成为了张聪的新对手。可是他还没等到发起进攻，另一帮人却先动手了。嘉靖三年二月，内阁的最后反击开始，杨廷和的离去触碰了最后的警报线。在内阁大臣的授意下，礼部尚书汪俊上书了，但他并非一个人战斗，这位兄台深知人多力量大，发动了73个大臣和他一起上书，奏折中旁征博引，大发感慨。这还不算，他的落款也是相当的嚣张，声称80余书250余人皆儒臣等意。这意思就是啊，我现在上书还算是文明的，如果你再不听，还有80多封奏折，250多人等着你，不用奏折埋了你，口水也能淹死你。要换了一年前，估计嘉靖就会乖乖认错投降了。可是经过和杨廷和先生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位少年皇帝不再畏惧任何人，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世界只属于有实力的人。但毕竟对手是一大堆读书人，论学历论口才，皇帝根本就不是这些应试教育奇才的对手。于是他下达了一个命令，召贵恶张聪进京。既然你们要闹，那就索性闹大一点，开个辩论会，看看谁能骂过谁。内阁听到了风声，当时就慌乱了。他们十分清楚，如果张聪等人进京辩论，自己一定会失败。原因很简单，因为道理并不在他们这一边。逼着皇帝不认自己的爹，这种缺德事情哪有什么道理好讲。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爹娘有个名分就够了。事情到了这里，他也觉得差不多了，于是他答应了汪俊的要求，派出使者让张聪打道回府。当使者见到张聪的时候，已经是嘉靖三年四月，张聪这位慢性子才刚刚走到凤阳。他虽然走得慢，思维却一点也不慢，一听到嘉靖的旨意就知道他被大臣们给忽悠了，天理人情都在手中，认自己的父亲有什么错，谁能阻拦？他没有回去，而是立刻给嘉靖皇帝上了一封奏折，此奏折言简意赅，值得一提。皇上，你被骗了，礼官们怕我们进京对质，才主动提出让步的，并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你不坚持下去，天下后世仍不知道陛下亲生父亲是何许人也。嘉靖被点醒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中了大臣们的缓兵之计，他收回了命令，张聪、桂萼终于进了京城啊。张聪看着四周熟悉的环境，不禁感叹万分，他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这个他当初曾饱受歧视和侮辱的地方。在他看来，一展抱负的时候来到了，但他绝不会想到在前方等着他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一场最为猛烈的疾风暴雨即将到来。张聪进城了，内阁却保持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平静。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们确实辩不过张聪，因为道理从来都不会站在强迫人家认爹的一方。大臣们彻底没辙了，但张聪先生离胜利仍然十分遥远，因为一个更强的对手已经站在他的面前。当时的内阁掌权者主要是蒋勉、毛季这些老头子，他们饱经风雨，经验丰富，也知道这件事情干得不地道，准备就此了事，但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因为新一代的青年官员已经崛起，而他们的领导者正是老同事的儿子杨慎。在杨慎看来，张聪不过是个无耻小人，赶走了他的父亲，冒犯了自己的权威，对于这样的人一定要彻底消灭。但按照目前的形势，要公开辩论恐怕很难博得对方，那该怎么办呢？杨慎呢，不愧是高干子弟，略一思索便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找人打死张聪。文斗不行就改武斗，这种黑社会常用的手段竟然是杨慎的第一选择。真不知道他这些年读的都是些什么书。其实以杨慎的身份，要打死张聪这样的一个小官并不难，找几个打手埋伏起来，趁着夜深人静之时一顿猛揍，张聪想不死都很难呐。到时候报个抢劫案件，最后总结一下当前治安形势，提醒大家以后注意夜间安全，可谓神不知鬼不觉。可是杨慎估计是当太子党的时间太长了，谁都不放在眼里，竟然想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计划。他不但打算干掉张聪，还选择了一处让人意想不到的行凶地点——皇宫。他要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文武百官面前当众打死张聪。当然了，大明还是有法律的，打死人是要偿命的。杨慎并不是没有脑子的，他选择的那个行凶地点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在这里打死人是不用负责任的。而这个天王老子也没法管的合法杀人地狱叫做左顺门。左顺门之所以能够获得到死刑豁免权，那还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因为在70多年前，这里曾经打死过三个人，而且所有行凶者全部无罪释放。这就是正统年间的左顺门事件。 王振的三个同党在左顺门附近被大臣们一顿海扁，全都做了孤魂野鬼。按说打死了也就打死了，可也出了个副作用，此后这个地方竟然成了一些人心目中的圣地。每逢朝中出了个把小人，就有人到这里来拜来骂，也没人去管。久而久之啊，这里就成了打死奸邪小人的指定地点，最后甚至发展到刑部官员也默认了此地的特殊意义，表示如果在这里打死人，可以按照潜力不予追究。换句话说，这就是个打死人不偿命的地方。高干子弟杨慎选择了这个地方，可谓用心歹毒。这样一来，张聪死后也只能做个糊涂鬼，连个深渊的地方都找不到。杨慎的主意得到了众人的赞成，于是一个合法杀人的犯罪计划就这样定了下来。杨慎理所当然的成为了集团头目。杨头目的计划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埋伏在左顺门附近，等到张聪走的地方，大家一拥而上，乱拳将他打死，然后各自跑回家。看上去似乎很完美，但事实证明啊，这实在是个烂得不能再烂的蹩脚计划。因为这个杨头目虽然书读得多，却没有打架的经验，他忘记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皇宫不是菜市场，也不是监狱的放风场所，几十个衣冠楚楚的大臣不去上朝，却四处瞎转悠，只要张聪还没疯，就肯定知道事情不对。其次，我们知道但凡高水平的打群架斗殴，都有固定的行动计划，逃跑路线，事前统一分发兵器，像什么菜刀啊、木棍等等，事后找人出来背黑锅，啊，一应俱全才开始行动。杨头目啥也没有就敢动手，实在是缺乏考虑。但就是这么个计划，还是差点把张聪和桂萼送进了鬼门关。大臣们定下了计划之后，就开始每天在左顺门闲逛，就等着张聪、桂萼进京了。可是他们等来等去，却始终不见张聪的踪影。按说这人应该进京，偏偏就是不见踪影。难道他还长了翅膀？张聪没有翅膀，却有心眼儿。他在进京的路上已经得知有人想黑他，到了京城后没有马上觐见，却躲了起来，趁人不备才一路小跑进了宫。杨慎等人得到消息的时候，张聪早已安全撤退了。实现了胜利大逃亡的张聪终于定下了神，他拍了拍胸口，坐在家里开始安心喝茶。在他看来，事情已经结束了。可是这位仁兄实在高兴得过了头，忘记了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人——桂萼。桂萼和张聪是皇帝的两大理论干将，本该同时进京，可偏偏他们是分头走的。张聪走得快，桂萼慢。张聪得到了消息，桂萼却还蒙在了鼓里。虽说当年桂萼没有手机，没法收到短信通知，但张聪实在应该派人给他报个信儿。可张兄兴奋之余把这茬给忘了，这下桂萼同志要吃苦头了。话说桂萼先生一路洋洋得意进了京，按耐不住兴奋的心情，也不去看老战友张聪，迫不及待进了宫。踏入皇宫那一刻，桂萼真正感觉到了权力的力量，一个无人理会的芝麻官历经磨难，终于走到了中央舞台。他旁若无人地扫视着周围的人，周围的人也以惊异的眼光看着他。在脑袋充血的桂萼看来，这是对他的羡慕和嫉妒，所以他并没有在意。直到他走到了左顺门，这一路上桂萼的回头率很高，他也已经习惯了被人关注。但在左顺门迎接他的已不仅仅是关注， 当桂萼出现的时候，立刻引发了大幅度的骚动，原先散布在四周的官员们立刻聚拢起来，眼中放射出饿狼般饥渴的目光，大声的叫喊，此起彼伏，来了来了，不要让他跑了。事实证明啊，桂萼是一个运动神经十分发达的人，看着这群如狼似虎的大臣向自己冲来，桂萼没有停下来对此进行详尽分析和研究，而是立刻撒腿就走。于是继江滨之后，皇宫中的第二次赛跑又开始，桂萼跑，大臣们追，而赛跑成绩也证明天天坐机关确实危害人的体质啊。这群大臣们连当年的那帮太监都不如，愣是没有跑过桂萼。桂萼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路向宫门冲过去，由于没有上级的授意，宫门仍然是开启的，桂萼像兔子一样窜了出去，就此逃出升天。气喘吁吁的杨慎追到了门口，却眼睁睁看着桂萼带着一路烟尘扬长而去，气急败坏，却也没有办法。他终于知道了要组织一次成功的斗殴有多么的困难。杨慎失败，但桂萼却是惊魂未定。他刚到北京，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和杨廷和的儿子作对，谁还敢为他们出头呢？关键时刻，张聪派人找到了他，告诉他有一个人可以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勋。张聪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当时敢于公开和杨慎作对的也只有郭勋了。这位郭勋是何许人也？他有什么资本敢和高干子弟杨慎对着干？答案呢，很简单，他也是高干子弟，而且他家比杨慎家厉害得多。杨慎他爹杨廷和不过是个首辅，而郭勋家的后台可就大了去了。在朱元璋的突刀之下，洪武年间的功臣大都提前到阎王那里报到了，但事实证明啊，这个绝世高人依然是存在的，有两位仁兄就突破各种阻碍和死亡陷阱，终于熬了过来，活得比朱元璋长。这两个人呢，一个叫耿炳文，另一个叫郭英。耿炳文我们已经介绍过了，由于他擅长防守不会进攻，被朱元璋留下来为自己的子孙保驾护航，也就是说他的存活是出于领导的实际需要，并不值得骄傲。对比之下，郭英的待遇就很奇怪了，他也是身经百战，而且很能打仗，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活下来？只要我们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他确实有充分的生存理由。首先，他的妹妹是朱元璋的老婆，著名的郭宁妃，而且这位英雄母亲还给朱元璋生下了一个儿子，鲁王朱谭。其次啊，他还是朱元璋的亲戚，他的儿子娶了朱元璋的女儿。最后，他很低调，这样的一个人朱元璋实在没有杀掉他的理由，毕竟是熟人，确实不好意思动手啊，所以郭家就成了功臣中硕果仅存的名门。不管外边腥风血雨漫天风浪，这一家子却总是稳如泰山，长命百岁。不但郭英本人活得很够本，他的子孙呢，也不是孬种。在正统年间土木堡惨败后镇守大同，为郭家立下奇功的郭登就是郭家的优秀子孙。而到了嘉靖年间，这家人势力越来越大，比如郭勋虽然不是朝中重臣，也没有发言权，却没人敢惹，因为他虽不管朝政，却管禁军，手上有这么一帮子打手，杨慎就算长了十个脑袋也不敢跑到他家去闹事儿。之后的事情就简单了，张聪和桂萼每天提前上朝，到了下班时间，两个人看准时机，一溜烟的往东华门跑，出门之后直奔郭勋家， 可以肯定的是，两个人的运动功底相当扎实，杨慎一时都没有找到机会下手。每天集解斗殴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慢慢的，大臣们都失去了打群架的热情，张聪和桂萼就这样躲了过去，而郭勋也就此成为了张聪等人的死党。当然了，郭勋这种人是从来不做亏本生意的，他之所以要袒护张聪，原因十分简单，投机。他早已看出张聪身后有着皇帝的支持，而这位少年皇帝十分厉害，将来必定能够控制大局，所以他把砝码全部压了下去。现在看来，他是一个高明的赌徒，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赌博最终让他送掉了自己的性命。郭勋先生离他最后的结局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在目前，他还是十分得意的。而情况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张聪将成为这场战斗的胜利者。虽然局势很不利，但杨慎并没有举手投降。既然不能肉体消灭，那就换了个方法，联合30多名大臣上了一封很有趣的奏折，大意如下：我们这些大臣谈论的都是圣人的学说，张聪贵恶却是小人的信徒，既然皇上你宁可信任张聪贵恶而不相信我们的话，那就请把我们全部免官吧。这一招啊，叫做以退为进，杨慎老爹早就已经用过，实在不新鲜，嘉靖同志看过后只是付之一笑，根本不予理睬。另一方面，张聪贵恶却是平步青云，被任命为翰林学士，而在他们的帮助下，嘉靖先生的计划也已提上日程。他准备不久之后就把那个碍眼的本生从父亲的称呼中去掉。杨慎终于走进了死胡同，皇帝不听他的话，他也无力与皇帝对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已无计可施。然而上天似乎并不打算放弃他，在他几乎绝望的关头啊，他给了杨慎最后一个机会。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像我。 遥遥桃花凉，前世你怎舍下，这一海心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两两一丝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袖，片片芳菲如水流。 两两添一眼的一身花色，落入凡尘伤情着我， 双结一度情劫难了，这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恨，还有几分放心上，足够三生三世背影成双， 背影成双， 在水一方。 两两一丝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袖，片片芳菲如水流。 两两添一眼的一身花色，落入凡尘伤情着我， 生劫一度情劫难了，这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恨，是回忆不能再相认，就让情分落九成。 两两是离合时还会吹笙，又见树下一阵风色， 落花又一流水无尽， 万年苍